传说为皇帝祭天所得的无尘珠，成为了消除鬼洞灾祸的关键。随着主人公对线索的不懈追寻，千年的部族之谜能不能够被揭开呢？苏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见终于捐咗出山洞，正想欢呼呢，只听见肥仔连把声都变埋咁讲，我背脊度生咗块人面。呢句冇头冇脑嘅话，就好似一桶刺骨嘅冰水咁，兜头淋咗落嚟。我心里陀凉咗半截，想拧返转条颈去睇下呢，咁先諗起自己又点睇得到呢。我就问肥仔啦，你乱讲啲咩？咩我背脊生咗块面啊？向边啊？边个块面啊？你咪吓我啊！嗱，我最近真係有啲神经衰弱㗎。肥仔拉住大金牙过嚟，指住我背脊讲啦。 哎呀，我吓你做咩啫？你叫老金睇下啦，我讲嘅系咪真嘅？ 大金牙将怀中嘅蚊香玉放喺地下，响漆黑嘅山洞里头时间太长啦，睇唔清楚。佢於是伸手捽咗下眼，企喺我后边睇啦。 胡爷啊，你背脊两块肩胛骨嗰度啊，确实有个巴掌大细嘅，好似胎记咁嘅。比较模糊啦，系块人面咩？我睇好似更加似系隻眼噃。 咩话？我背脊度生咗隻眼，我全身啲血液由头擎到落脚趾尾。一提起眼睛，首先諗到嘅肯定就係嗰座精绝古城啦。嗰次恶梦咁嘅回忆，比起我喺战场上嗰啲惨烈嘅记忆嚟，亦不相上下啦，一样咁惨烈，一样咁可怕。我攣过隻手摸下自己背脊，咩感觉都冇，即刻叫大金牙仔细形容下我背脊度究竟生咗啲乜，到底系块面呢定系眼。大金牙对我讲啦， 就系个圆形嘅暗红色浅印，唔仔细睇呢都睇唔出嚟嘅，一圈圈咁，有几分似系眼睛瞳孔嘅层次。可能我讲得就唔准确，应该讲系似眼球，唔系似眼睛，冇眼皮同眼一毛嘅。 我又问肥仔啦，喂肥仔，啱先你唔系讲似块人面嘅咩？点解今夜又讲似眼球嘅？肥仔喺我身后边讲啦， 哎呀老虎啊，啱先我个脑里头呢，淨系諗住幽灵虫里边嗰啲死人面。突然间见到你个背脊度生咗个圆形印记，仲以为系块面添。啊，依家睇真啲呢，你都咪话噃，真系有啲似我哋响精绝古城度见过嘅嗰啲眼球噃。 肥仔同大金牙越讲，我就越心慌啦。呢啲肯定唔系胎记，我自己有冇胎记，我自己仲唔清楚咩？背脊度究竟生咗啲乜呢？最心急嘅就系冇镜，自己睇唔到自己嘅背脊噶嘛。呢个时候，大金牙突然讲啦：， 哎呀，肥爷，你背脊度都有个同胡爷一样咁嘅胎记噃，你哋快啲过嚟睇下我有冇。 我再一睇大金牙同肥仔嘅背脊，发现肥仔左侧背上边有一个圆形嘅暗红色痕迹，确实好似系胎记咁嘅。模模糊糊，线条并唔系好清晰，大细呢亦就系成人手掌咁上下啦，有几分似系眼球嘅形状，但系并唔可以确定。呢种好似淤血咁嘅暗红色，响夕阳嘅余晖中显得格外咁刺眼。但系大金牙背脊后边呢就系光秃秃嘅，除咗磨损咗嘅地方之外，就咩都冇啦。呢下我同肥仔眼都擎晒，呢个绝对唔系巧合。 睇嚟亦唔系今次先搞出嚟嘅，十有八九系同嗰趟去新疆鬼洞经历有关嘅。唔通我哋嗰趟探险嘅幸存者都被嗰个深不见底嘅鬼洞诅咒咗？记得前两日啱啱到古南嘅时候，我哋喺黄河中遇险，全身都湿到透。到招待所一齐去冲热水凉，嗰阵时好似仲未发现边个身上有个咁奇怪嘅红印，咁就即系讲系呢一两日先啱啱出现嘅。会唔会系响呢个龙岭古墓度感染咗某种病毒呢？但系点解大金牙身上冇出现呢？系唔系大金牙对呢一种病毒有免疫力啊？肥仔对我讲啦。 唉，老虎，你都唔好咁担心啦，諗开啲啦，有咩大不了啫？喺又唔痛又唔痕，返去冲凉嘅时候用力捽多几下，讲唔定呢就冇咗㗎啦。我哋呢次得咗呢个宝贝应该高兴呀嘛。啊，你哋睇下呢个地方系边度呀？点解我觉得咁眼熟嘅？ 我啱啱爬出山洞，肥仔就讲我背脊度生咗个奇怪嘅嘢，心中啊慌乱，都未嚟得切睇下洞口出面系咩地方，只系记得洞口十分狭窄，都系坍塌落嚟嘅黄土。呢、这个时候听肥仔咁讲，觉得附近好眼熟喎，抬头一睇，忍唔住啊笑咗出嚟啦，嘿。原来我哋兜咗半日，真系无考不成书啊！我哋又兜翻嚟呢度喎。原来我哋从龙岭中爬出嚟嘅位置，就系我哋啱啱到愚君庙嘅时候，我爬上山脊查看附近风水形势，落嚟嘅时候响半山腰踩冧嘅嗰个土壳，差啲陷咗入去嘅嗰个地方。当时肥仔同大金牙听到就赶咗过嚟，将我从土壳度拉翻出嚟。呢度土坡陷落，变成咗个洞口，我哋呢仲曾经往里面睇过下嘅，认为系连接地下溶洞嘅山体罅隙。依家睇嚟呢，呢度竟然系同供奉人面青铜鼎嘅大山洞相互连通为一体。响洞中兜咗半日，最后仲系从呢个无意中踩冧嘅洞口爬翻出嚟。我哋啲行李都放响前面唔远嘅鱼骨庙度，最重要嘅呢是尽快找回啲衫着返。唔係一阵啦，响呢个山沟度撞正个大姑娘靓妹仔咁，实将我哋三个当成流亡都得啦。背上突然出现嘅暗红印记，使我哋呢次胜利蒙上咗一层阴影，心里头十分唔痛快。返去要找个医生睇下先。虽然呢冇咩异样嘅感觉，但係呢啲始终都唔係原装嘢嚟嘅。生响身上总系觉得好扭拧嘅。山沟里头风好大，我哋身上布都唔多忽，托住蚊香玉就急急脚赶返鱼骨庙啦。啲嘢呢仲完好无缺咁藏响龙王爷神坛后面。三个各自揾出衣服着返，将包里头嘅白酒攞出嚟灌咗几啖。唔管点讲呢，呢块蚊香玉算系到咗手啦。翻北京一出手就唔系个小数目嚟嘅。大金牙饮饱食足，摸住蚊香玉，一时之间自得意满，不由自主咁又唱起京剧嚟啦。我虽然都有几分发财嘅喜悦，但系一諗起背后边红色嘅印记，就提唔起兴致嚟啦，即系粒声唔出咁饮酒。大金牙见到我咁就劝我啦。 唉，胡爷，你都系个豁达之人啦、啊，呢件事冇乜必要放喺心上边嘅，返去揾医生检查下，实在唔得啦，咪做个小手术割咗呢块皮就系啦。好就好在唔系好大，睇样呢亦都唔会好深，唔会有咩问题嘅。最好呢就睇下中医先。可能食两剂药就会消失㗎喇。 肥仔对大金牙讲啦。妖，我哋两个又唔系得咗咩皮肤病，搵医生有屁用咩？如果要搵医生啊， 仲不如自己攞个烟头辣咗佢算呢。 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， 唉，算啦算啦，系点就点㗎啦，反正今日仲未死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当，嚟饮胜佢。 肥仔攞起酒瓶同我碰咗下，一昂颈将剩低小半瓶酒一啖就饮晒啦。 哎呀，我哋先啱啱发咗达，呢条命啊矜贵好多㗎啦。下半世啊仲要好好地叹下世界嘅。 饮饱食足之后，天啊已经黑晒啦。我哋连夜摸返盘蛇坡嗰条村仔度，又响村中借宿咗一晚，第二日先返到古南，准备到黄河北上啦。呢个时候听人讲，呢两日上游落咗大雨，呢一段黄河河道水势太大，最快都要后日先有船。我哋一商量啊，如果响第二个渡口搵船，最少都要赶一日路先到，咁仲不如响古南县城度住返两日，借机休息下。另外啊，响院里头逛下，可能仲可以执到漏，收几件名器返去嘅。於是我哋依然住响上次嗰间招待所啦。不过呢次招待所嘅人都住满晒，好多人呢都係等住渡河嘅。古南系个小地方，招待所啊、旅馆啊，都系得你两三家嘅啫，冇咩选择。咁我哋就只好住入一楼嘅通铺啦。通铺呢可以瞓八个人。我哋三个入咗去之后，总共就瞓咗五个，仲空住三个位。我哋唔系好放心将蚊香玉咁贵重嘅嘢存喺柜台。只好呢里三层外三层咁包实佢，轮流喺房度睇实，出门就揽住。当天嘅晚黑啊，肥仔同大金牙喺房里头睇实蚊香玉，我啊去招待所后院嘅浴室冲凉，咁啱撞到上一次同我哋饮过酒嘅刘老汉，我同佢打咗个招呼，客套咗几句，问佢古南县有咩出名嘅中医，会唔会睇皮肤病嘅？刘老汉讲有一位中医有妙手回春、药到病除嘅高明医术，治疗牛皮癣系一绝嘅。随后又好关心咁问我得咗咩病，边度唔舒服。我当时系准备去冲凉㗎嘛，淨系着住件衬衫，於是系解开两个扣，叫刘老汉睇下我背脊。我讲后边生咗笪嘢，想搵医生睇下。刘老汉睇咗之后大吃一惊，佢对我讲： 阿老弟啊，你呢个系点得返嚟㗎？我睇呢就唔似系皮肤病啵。淤血咁嘅红痕，形状好似一个字，而且呢个字我仲见过添。 我问啦，吓咩话？我背脊后面系个字，你知唔知系咩字啊？ 我80年嗰阵，我哋院呢响起一所小学嘅时候，打地基呢就挖出过一啲奇怪嘅动物骨头。当时呢就俾啲老百姓啊哄抢一空啦。随后考古队啊嚟咗，通过院里头啲广播呢，将啲骨头啊全部收走晒。考古队啲专家呢就住喺我哋嘅招待所。佢哋回收嘅时候呢，我睇见骨甲上有呢个字，仲唔止一次添喎。 我听到呢度啊都冇咩心机再冲凉啦。於是叫刘老汉去食堂度等下我，去买啲酒嚟慢慢傾。刘老汉听讲又有酒飲，自然十分乐意啦。我匆匆忙忙咁去招待所门口搵咗间铺头仔，买咗两支酒仲有几个罐头，就急忙走返去食堂里头啦。呢个时候刘老汉已经在食堂里头等緊我。呢阵时招待所食堂已经落晒班啦。我同佢搵咗个角落头坐低，打开啲酒菜，然之后请佢边食边详细咁讲下经过。我背上痕迹嘅颜色有深有浅，轮廓同层次十分似系个眼球，形状同精绝古城中 比我打烂的肉眼非常相似。我一直担心会是某种诅咒，讲不定不单止是我和肥仔，远在美国的陈教授和杨雪莉都会出现这种症状。但是啱先听刘老汉讲，这个不是眼球，而是个痣，我怎会不急啊？揞出支烟同刘老汉点了一支。刘老汉咁啱得闲无事，又未食饭，依家有酒有菜又有烟，佢系将呢件事嘅经过详详细细、原原本本咁讲咗一次啦。其实呢件事啊，都唔系发生响好耐以前，计落咧都唔到三年嘅时间。当时考古队嘅专家住响古南苑嘅呢间招待所，清点整理回收上嚟嘅骨头。地方上面的领导啊，对这件事十分重视，将招待所都封闭了，除了工作人员、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的。在招待所食堂工作的刘老汉呢，是个几八卦下的人来的。平时是同考古队煮饭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就在旁边看热闹。人家做事，他是跟着帮手。考古队的专家都要吃他整的饭。又识得佢，知道呢个老头呢系个热心肠嘅人，有时系碍于面子，对佢呢就隻眼开隻眼闭。只要佢唔系偷嘢或者捣乱，佢鍾意点睇就由得佢啦。呢次考古工作回收咗大量嘅龟甲，仲有一啲唔知名嘅动物骨头。每一片骨甲上面都雕刻咗大量嘅文字同符号，但系大部分都已经损坏，收上来的都是残缺不全的，需要很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进行修复。不过在众多破碎的骨甲中，有一个巨大的龟甲就最为完整。这一副龟甲足足有一张八仙台那么大。考古人员用冰醋酸混合溶液清洗这一片龟甲的时候，刘老汉咁啱就在旁边见到上边出现了最多的符号，就是一个好像眼球咁嘅符号啦。刘老汉第啲唔识啊，只系觉得呢个符号十分醒目，一睇就知道系个眼球。就问嗰位正喺度做整理嘅考古队员啦，呢个符号系咪代表眼球？呢位考古队员讲俾佢知，唔系，系个类似于甲骨文嘅古代文字，唔系眼球嚟嘅。但系都未讲完，就被工作组的领导一位姓孙的教授制止住了。刘老汉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孙教授告诫那个考古队员说，这些都是国家机密，绝对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的。刘老汉当时心想 了，我一个造反的二打六，关心你的国家机密做什么啫？ 于是亦就不再打听了。但是他越想越觉得好奇，几千年前的事有些什么到现在都不可以对外界讲的呢？重要是国家机密，是不是虚张声势呃鬼他这个老坑呢？但是人家既然要遵守保密条例，不欢迎多打听，那不问就是了。但是自从那块大龟甲被收回来之后，他们招待所就三头两日就火烛，搞到人人都不得安宁。从嗰日起又过咗冇几日，考古队睇骨甲收得差唔多啦，又觉得呢度嘅火灾隐患比较大，于是就执嘢走人，将骨甲都装响大木箱里头，足足就装咗一部大卡车。后嚟嘅事仲邪，据说想空运返北京嘅，结果军用飞机响半路就坠毁咗，所有嘅嘢包括那些刻住字的骨甲全部都烧晒。整个十五人组成的考古工作组只有那位孙教授幸存了下来。他是由于将工作手册留了在县城招待所，于是匆匆忙忙赶回去拿笔记簿，结果没有赶上那趟飞机。孙教授在古南苑听到飞机坠毁的消息，当时坐在地下起不到身，仲系刘老汉带住几个工友将佢送到咗卫生院。可以讲呢， 佢系孙教授嘅半个救命恩人。刘老汉就讲啦， 后嚟咧，凡孙教授嚟古南附近工作，佢都要嚟睇下我嘅，同我嗒翻两杯。但系我一问起佢，嗰啲骨甲上嘅文字系咩意思咧？孙教授就唔肯答噶啦，佢只系劝我讲，嗰啲字咧都系凶险邪恶嘅象征，仲系唔知好过知啦。以后最好就咪打听啦，反正啊都应毁晒。然后次次咧，佢都叹气住讲，呢世人啊最好就冇见过呢啲字。今日咧，我一睇见你背脊上边呢一块红斑咧，我谂起嗰啲可怕嘅文字嚟啦，简直就系一模一样啊！呢、这个恐怕咧就唔系咩皮肤病，你究竟系点得翻嚟噶？ 我听到呢度，忍唔住系反问刘老汉啦。阿刘师傅，咁即系你都唔知道呢啲字系咩意思咯噃？刘老汉哈哈一笑，故作神秘咁对我讲啦：， 老弟，我只系知道呢个系古代嘅文字，确实咧就唔知呢个字系咩意思。不过有人知道噃，真系有咁啱啊，得咁巧啦！嗰位孙教授啊，依家啱好住响你哋楼上，佢每年咧都要嚟古南工作一段时间，咁啱咪俾你哋撞正啦。 我一下就握实刘老汉嘅手，迫不及待咁讲：刘师傅，你真系活菩萨啦！你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一定要同我引见引见呢一位孙教授啊！刘老汉啊，拍住心口打保票啦， 引见都冇问题。不过姓孙呢个老嘢咧，把嘴啊好密实嘅，佢肯唔肯对你讲呢？咁啊睇你自己点同佢讲啦。你背脊上生嘅呢块红斑咁特殊，讲唔定呢，佢都会话俾你知嘅。 我叫刘老汉响食堂度饮住先，我准备一下，同佢去拜访住响招待所二楼嘅孙教授啦。我先翻房度，将啲事情对大金牙同肥仔讲咗。肥仔留响房度，继续睇住文香玉。我叫大金牙同我一齐去。佢经商好多年，好识讲嘢，应酬社交活动比我经验啊多得多。我哋两个换咗一身衣服，就到招待所食堂揾刘老汉啦。我对刘老汉讲啦：刘师傅啊，我哋空手去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噃，但系你睇依家时候都唔早啦，想买啲点心水果都唔系咁容易啦。 唔使啦，睇我面子啦。但系你哋咧就唔好讲系做古玩生意噶吓，记住啦，呢件事咧千祈唔好响孙教授面前提啊。佢呢个人脾气唔好，最唔中意做你哋呢行噶啦。 我同大金牙即刻表示对此事绝对唔睇，就编个大话讲，我哋系嚟古南出差嘅，由于背脊度生咗个好似甲骨文咁嘅红斑，听讲孙教授呢就识得甲骨文，所以就冒昧咁过嚟请教一下，睇下究竟系皮肤病呢定系其他嘅嘢啦。三个人商量好啦，就由刘老汉带住到二楼敲开咗孙教授嘅房门。讲明咗来意，孙教授就将我哋请咗入房里头啦。孙教授将近六十岁，好干瘦嘅一个老头，皮肤好黑，有啲驼背。这个呢大概系同佢长年踎喺度工作有关嘅。孙教授满面皱纹，头发秃顶系比较严重，外围疏疏落落咁剩翻一圈，仲系唔舍得剃光。梳咗一面倒嘅螺旋式，虽然个样式系好老啊，但系两眼就炯炯有神，亦都冇戴眼镜。除咗佢嘅发型之外，同常年喺地里头劳作嘅农民冇咩区别嘅啫。佢同我认识嘅陈教授相比，虽然大家都系教授， 但系唔系一个类型，差别好大。陈教授系属于典型嘅学院派，系坐办公室嘅嗰种斯斯文文嘅教授，而呢位孙教授呢，大概系属于长期实践于第一线嘅务实派啦。孙教授听我讲咗经过，又对我背脊后边嘅瘀痕睇咗半日，连声称奇。我问孙教授啦，我背脊度究竟生咗啲乜嘢？有冇生命危险嘅呢？孙教授就讲啦， 呢个确实好似系一个符号。前两年古南出土嘅骨甲中，保存最完整最大嘅一副骨甲上面刻咗112个字。冇错，系112个字。好似甲骨文，但并非系甲骨文。呢个好似眼球咁嘅符号，响112个字中反复出现咗7次。冇错，系7次。 我虽然同刘老汉嚟拜访孙教授，但系纯属系有病乱投医嘅啫。本嚟对刘老汉嘅话就半信半疑，依家见孙教授讲呢块红斑嘅形状好似系上古嘅文字，连忙啊请教孙教授呢个到底系个咩字咧？孙教授摇咗摇头讲： 你皮肤上边生嘅红色痕迹，同出土嘅古文亦仅仅系似啫，但系绝对冇咩关系嘅，冇咩关系嘅。嗰批文物两年前坠机嘅时候都已经毁晒啦。呢个世界上巧合嘅事好多啊，好多。有啲豆仲可以生到好似人头咁，但系豆同人头之间除咗相似之外，就冇任何联系啦，冇任何联系啦。 我同大金牙磨咗好耐，咩好话都讲晒啦，就系想问一问嗰啲刻响龟甲上嘅古文究竟系咩内容。只要知道咗详情，佢哋其中有冇联系，我自己心里头就有数啦。孙教授一个字都唔肯透露，讲到最后仲对我哋落咗逐客令添。 你哋喺我面前就唔好再扮啦！你哋两位身上嘅土腥味，我呢种常年喺基层工作嘅，眯埋眼都知道你哋两个系做咩嘅。有呢种味嘅人只有三种，只有三种，一种系农民，另外两种唔系盗墓嘅，就系倒卖古董嘅。讲实话咧，我睇你哋唔似农民，唔似农民。我依家对你哋冇任何好感，我唔知道你哋系从边度搞翻嚟呢两个字，伪装成身上嘅红斑，想嚟套我嘅话，套我嘅话，我劝你哋唔好发梦啦。我只系对你哋再讲最后两句话，两句话。第一，你哋唔好再无理取闹啦。呢啲古字嘅信息系属于国家机密，任何普通人都冇权知道，冇权知道。第二，属于我个人对你哋嘅一点忠告，千祈唔好企图接近呢啲文字中嘅信息，呢啲系天机，天机不可泄漏，否则任何同呢啲字有关嘅人都会引嚟灾祸，引嚟灾祸㗎。 同呢啲文字有关嘅人都会引嚟灾祸，有冇咁交关啊？咁想知道呢啲文字背后到底隐藏住啲咩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